啊，你这个事儿真是哈，你这听证这个这落在实处啊，可不就是吗？是吧？这个啊，8439，哈哈，你把我逗乐了，哈哈，对，真把我逗乐了啊。这个玉园啊，小罗是吧？玉园说这个简化手续才能够服务人民吗？是吧？还有这个趴趴熊啊，真是哈，为了挣钱，好像管他是不是亲的旧的呢啊，可说呢，是吧？布衣啊，布衣来了啊，微笑。啊，说是这个要请我吃胡辣汤啊，这不是河南的吗？河南的名菜胡辣汤吗？是吧？50后啊，敏敏也来了，呵，这都是好朋友，还有荣平、向日葵啊，人向日葵说了嘛，话里话外接地气儿，弘扬国粹啊，有力度是吧？啊，这就是这跟9534说的是它是一码事儿啊，一码事儿。嗯啊，还有魏丽啊，这个二马师傅啊，还有这个娟子啊，还有很多啊，闲云之类的啊，很多好朋友。这个咱们抓紧时间啊，继续聊着，聊点什么事情呢？就说啊，说说这个老张和老崔的事情。老张和老崔啊，这俩人呢其实也不熟，不能算好朋友啊，就是饭局上认识的。这个北京晨报的报道，别看他们俩人之前不熟，可是呢因为一场官司俩人扯一块儿去了。而且老张啊这人还已经不在世了啊。为什么呀？嗨，就因为结账，那时候没听明白，怎么说乱了？嗨，我没说乱，他事儿本身呢，他一两句话说不清。去年的事情，5月份，说是啊，这个老张老崔啊，经人家介绍，俩人认识的，就说咱们看看能不能办点事儿啊，什么之类的，朋友之间，咱们吃饭去吧。这个吃完了饭之后呢，这老崔呢说，赶紧我抓紧就把这账结了，起来把这钱就交了。老张得到这个信儿之后不干了，哎，别怎么着，你掏钱我掏钱，别，哎呀，没事儿，不要紧的，下回，别不行，那什么，老板快把钱拿回来，我我给。老板也说，哎呀，这都付了钱了，不行。双方正那互相那撕巴拽呢，就说一个要付，另外一个给拦着，你知道吧？好，哐当一下子，这老张可能是喝了酒了，往后一仰，咵嚓，把这饭馆里面一面汤的一汤锅给碰洒了，哗，这汤就洒在身上了。洒在身上之后，老崔吓掉，哟，怎么着？这是咱们去医院？没事，不要紧的，没事。回了家了，可是不是不要紧了。老张回家之后没多久，这人呢走了，犯了心脏病，导致心力衰竭，跟烫伤有一定关系。后来为这个事情，老张他们家属打官司告状。在法庭之上把老崔给告了，老崔还说呢，哎呀，这玩意儿关我的什么事儿，这太冤枉了，您看看还有这个事儿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，那么明儿个咱们还有惊喜吗？您说呢？必须的呀。 朝暮